读，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人啊，这是狼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训练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江南大侠吕留良在山东吴老的协助之下，终于化解了与孙茂昌之间的矛盾，爷儿几个愉快地切磋武艺和棋艺。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又有人来访吕留良，要和他比武。见面一看，这位和山东吴老还是熟人，是济南府的一位老剑客。吕留良觉得事出有因，把老剑客让进宅内询问。那么这位老剑客究竟是敌是友？他来找吕留良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吕留良一听，行了，我是当地的剑客，咱们二位这一动手一打，是不是？胜败呢都不好瞧。这么办，您也来了回了，咱家了，家丑不可外扬，到我家里头踏踏实实打，可就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到家来。那什么不敢的，走。老头子脾气真暴，山东吴老孙茂昌陪着鲍矮子一块全都到家里边，一看人这儿啊，茶都沏好了，这摆着棋盘，大概刚才正下棋来呢。你这儿练的，这儿怎么打呀？有宽的地方没有？宽的地儿也有，你先别忙，您坐着。准是燕鹤让你来的吗？那能有假吗？哎呀，我说，报了剑客，我听这话所言不实。燕鹤不是这样的人，据我吕留良想，燕鹤进了万龙藏风岛也是别有用心，绝不是真心实意辅佐西安红。更何况我听江湖传言，剑山蓬莱岛失败，现在有朝廷派大员年羹尧作为钦差查办剑山，名为赈灾，实为查办，到那儿已然打破了剑山，剑山的英王富昌富宝臣已然逃在万龙藏风岛了。燕鹤身投在藏风岛，必有深意，绝不会替他招贤纳士，更不会烦出您来上这儿找我来，一定是您这里的有事。据我想，您可别不爱听，您这个行为叫车和事儿。这杭州的老剑客呀，这嘴北京土话呀。他这个怎么着，我说对了吧？您给我们二位拴对，我不信，我也不跟您打，您干脆实话实说，有什么困难您找我，我能帮忙一定帮忙。哎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围着那转三圈愣没进去， 我琢磨我得找一人帮帮忙啊。我一想啊，别人我也不服，他这人说话不过脑子，当着人山东五老的面呢。你是山东济南的剑客，人家太原州的剑客，这离着很近的。你应当先想到山东五老，你又跟人家于家老四有交情，他当着面他不管，我别人也瞧不上，都是剑客，我还就觉得吕留良不错，我打算让你帮帮我进去，我又怕你不管，这么着我打算用个激将法。你这人啊，说瞎话也就一会儿，这拿话一审呢，他编不上瞎话了，干脆就说实话。怎么着，李留良，话已经说明，去就不去，你给通过话吧。李留良一听，这人呐，倒真直。您这篇话讲完了，讲完了，走吧。先别走，我跟您走也不要紧的，不就进万龙腾风岛吗？有主意。您既来了，我这饭也熟了，这几位啊，哎，在我这串门待两天了，这孙墨昌也刚来，刚才呢于老四给你指引的没说全，他不单下棋是国手，他有师傅，他是博泰官的徒弟。哦，漳州博泰官呐，博泰官也行，也不含糊我听说也有两下子，个儿不高，挺长胡子，哎，这人都有能耐，你矮个长胡子就有能耐，你就说你有能耐不就完了吗？他来了也没吃饭呢，这是饭刚得，咱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呢大伙儿坐一块聊聊。哎，您跟我这歇两天，打万龙藏风岛不是一天两天，那是你这人多着急，我这人脾气急，你要去就去，不去就不去，他紧着一催呀。孙茂章一听，我说老剑客，您觉得这个我师父漳州博泰官怎么样？不含糊，有能耐。哎，我的徒弟多了没跟他练，跟他连前带后练了快40年了。您要瞧不起我这下棋，我其实真想啊在这儿待几天，可我一琢磨我在这儿待着呢也没劲，为什么？我净下指导棋，他们这棋都不灵，我愿意跟高手下，没有，竟跟低手下，我这棋都见软。这么办，他这大忙忙的，还有客人，您让吕老见客跟家招待客人，我跟您来一趟怎么样？也行啊，这人好说话，他找吕留良，吕留良不去，孙茂昌也行，你要没事你跟我来一趟啊。好嘞，老见客您听见没有，他还真着急，不如我陪着走一趟，您就省得去了。孙茂昌一琢磨，我到这别人跟打，让五福捧寿，五老头揍我一顿，我也怪寒碜的。刚才这一下棋，他们也知道我怎么回事儿。哎，彼此宾着点儿，日后还有相见之日。再说我也得回去见我老师，汇报汇报这事儿。我借着跟他走啊，我就别跟人这起腻了，我走吧。李连兰一听，那得酒宴摆下，吃饭，吃完饭给你们二位送走，走吧。哪儿你就找我来，就净碰上这人。我徒弟给我拴对，这老头也给我拴对，这是我明白，我要不明白，我跟他打完了还得找燕鹤去，哪的事。吃完了饭，吴老回转山东，这儿这千里独行长山走，抱林抱人山跟孙茂昌爷俩可就上路了，干嘛？奔陕西，打算够奔万龙藏风岛。白天好办，白天爷俩呀溜溜达达慢慢走，到夜晚之间要施展夜行术，正万前行，一道黑影唰一下过去了，鲍矮子用手一指，哎，茂昌，你瞧见没有，有夜行之人追。孙茂昌一瞧，嚯，有夜行之人，那得追呀。爷俩这一撒个脚一跑，鲍矮子叫千里独行啊，老头这功夫俊极了。一瞧这孙茂昌啊，哎呀，你这脚底还差点，你追头的这黑影没准能追上，但照你这么追呀、啊，多慢呢、啊！这么办，我露一手让你瞧瞧。肩不动，光瞧着腰腿动，蹭蹭几下，把孙茂昌给落下。孙茂昌心里着急，哎呦，这老头子不厚道，嘿，大夜晚追人他要卖手功夫。你这一卖功夫不要紧的，这就显出我不行来了，这玩意儿着急没用啊。 三晃两晃踪迹不见了，那也得追呀、啊、甭追豹矮子了，追这黑影吧。追来追去再往前一瞧啊，黑影不见了。自己定睛一瞧，哦，原来是个庙，不知什么庙。围着庙转了一圈，寺外静悄悄，生息皆无，由庙后的轻轻翻墙进去，自己滚起爬坡往北大殿走。到北大殿一瞧啊，配殿的屋脊后的这趴着一人，可能是刚才那道黑影。自己拢二目细瞧了瞧，四周围人影皆无，正在夜晚之间。这个豹矮子也不知哪儿去了，我先看看这黑影趴在房上他要干嘛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人又配殿上蹦下来了，直接够奔北大殿。北大殿锁着呢，他呀有背囊，由背囊里头拿出来呀对锁，嘎嘣一下把锁对开了，把锁摘下来呢就放到月台这台阶上，轻轻把北大殿的殿门端起来，推开一条缝，滋溜一下这人进去了。孙伯章一瞧，偷东西的。偷东西跟偷东西不一样，自己是剑客门徒，追得费劲，好不容易撵上了，追着庙里头来，一看他由房上往下一蹦，身法很快的。你偷庙干嘛？庙里有什么？就即便你说你偷和尚，也上僧房偷去，和尚有钱也得搁屋里，不能搁在店里偷，干嘛上大殿里头摸什么去了？大殿里头也没有灯光，他也不点灯，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，轻轻把北大殿这殿门给带上，由地上把锁拿起来，本儿，他要把北大殿的门给锁了，四下张望，抬头观瞧，看了看院里没人，本儿翻身上配殿，一塌腰往下又跑。孙伯章一看别让他跑了，这会儿我要显教声张起来，这医院的和尚全都给吵醒了，干脆我出了庙再追你。看定了方向，跟着黑影出来，且追且进，追到临近了，在后边猛然间一声喝喊，嘚，别跑了，我把你个偷庙里和尚的贼，你以为偷完东西就能跑得了了吗？头了这个人一听后边有人喊，转回头一瞧，这个老头追自己，这吓得亡魂皆冒，再想转头跑，孙伯章一瞧怎么还跑啊，别跑了，再要跑让你知道玉面南极子我的厉害。这人一听更不跑了，转回身来了，是孙宝昌孙老前辈吗？嗯，孙伯章一听认得我，你怎么认得我？您跟我走，您跟我走，我带您去个地方。我跟你上哪儿？你偷人庙里东西，你先说这事儿。我没偷东西，我不仅没偷东西，我往那店里放东西，放东西，放东西，白天放，白天庙门开了，跟着随喜的大众进来，人那庙里头那店头的都有功德箱，往里放什么都行啊，敬佛的东西随便摆呀、啊，干嘛夜里头来放了呀？你放什么了？我呀，我给庙里栽赃来了。孙伯章一听听糊涂了，栽赃啊，这个我弄了点女人的衣服啊，我晚上我也得搁在庙里头，哎，然后明天呢我上衙门出手他，我就说庙里的老和尚不守清规，他们呀奸淫妇女，哎，把人妇女害喽，医生在北大殿衙门里头，我有人到这儿抄他的庙产，拘他的和尚，我给他栽赃。哟，孙伯章一听和尚怎么招着你了，这么恨和尚，费这么大劲给庙里栽赃，这栽赃怎么说的理直气壮的呀，也不脸红，还知道我是谁，跟我倒不说瞎话全说， 哎，把孙伯昌闹糊涂了。你认得我太认，您不玉面南极子孙之孙伯昌吗？啊，这我听说过您，我还跟您说，咱们还当家子，我也姓孙，看见没有？前面有个所在，都姓孙，这小弟名叫孙家林，姓孙的居多，我就那儿的人。您跟着我呀，到孙家林，有什么话我得都告诉您。嗯，行，到孙家林。你也姓孙？哎，我也姓孙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孙新文，江湖人称玉燕子孙新文。玉燕子孙新文，不知道，不认识。你这干脆说吧，你干嘛给人家和尚栽赃啊？咱道上说呀，我跟您老全交代清楚了，您就知怎么回事了。哦，你说吧。孙新文呢，跟他一小使呀，可把孙宝昌气坏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孙新文呢叫玉燕子，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此处该管河南滑县。这河南滑县呢，这个三班总衙役，这衙役头姓云，叫云奇。云奇手使一对短瓣斧，人称叫活李逵，又叫赛李逵。这人呢，你别看武的三粗，功夫挺尊。他跟呢玉燕子哥俩是亲师兄弟，一师之徒。那么这太爷呢也不错，太爷姓郭，叫郭文清。再加这个赛李逵云奇呢，办案很干练的，这些年呢把一座华县呢治理的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可以说地面上很平静的。哪知道最近乡下接二连三呢出了几个大案，这个案子呢还很棘手，专找这个长妇少女，都是奸杀命案，也有先奸后杀的，也有阴间不允给人宰了的，连着这么三四档子。说有这个杀案还不算完，这个犯罪人呐还很嚣张的，刘明浩，叫花和尚，花和尚所为。太爷连着接了这么三四个案子，可有点坐不住了。为什么？这乡下的这个地主啊，附身呢也闹起来了，联名上衙门里闹，责令县太爷刻日之内必须破案拿获元凶。太爷呢自上任以来还真没碰上这事，甭说连着好几档子，一档子也没有过。这花和尚是谁不知道，把这些个地主啊、富商啊、啊，全都给对付走了，把苦主找来，挨个的审，挨个的问，众口一词说的这个情节都差不多。说就是晚上来一和尚，自称花和尚，厉害。也有的呢是这杀完人，临走在院子里边跺脚一喊，啊，谁干的？是我花和尚干的。全都录好笔供了，这才派人把云奇找来，跟云奇这么一说。郭文清知道云奇呀、啊、有能耐，倒不十分的乐逼这个云奇，就跟云奇商量说：“云头，你受累吧，这个案子很棘手，我压力很大。现在老百姓已经闹起来了，说华县这儿出了凶僧了。”无论如何，近日之内你要抓紧时间破案，把这个事情得办好了，得给老百姓一交代。云奇呢领令到了班房，可就快班的人呢全都召集起来了，众位头凑到一块把这事情一说，访访吧，上哪找这花和尚？就在庙里访吧。啪啪啪那么一访，连着就是十来天，也没仿出来华县有个叫花和尚。这云奇着急呀、啊、 太爷郭文清也着急了。为什么？天天呀，那个苦主啊，堵着衙门这儿闹啊。而且呢，怕什么呢？怕再接着发案，这花和尚要一时访查不出来，再连着做两案，那这太爷就悬了。这些人要月牙上告上府里告太爷去了，你办案不利啊。云奇真急，郭文清啊，再找云奇可就不跟袁先生那么客气了。云头，我指着你，仰仗你带着三班衙役人等这么多年啊，替我卖命，我是不肯十分的乐逼于你。哎，什么叫笔，哪叫线，我可全都没用在你身上。但是这十来天音信皆无，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查出来，这可也不行啊。这么办，我再给你十天，这十天务必要破案，给这花和尚逮着，就不逮着也得访出来的是真名实姓，到底这人是干嘛的。云奇跟太爷面前打着保票了，辞别太爷出来，自己一琢磨，光凭着自己快班这点人不行了，这才到孙家林找自己的师弟玉燕的孙新文，说兄弟，现在出这么一事儿，你帮哥哥我得琢磨琢磨。孙新文是江湖人呐，玉燕的孙新文一听，师哥，这事儿恐怕呀不是哪个庙和尚干的，这是个匪人，别看他叫花和尚，但是可能落在附近的某一座山寨里头，那你帮我琢磨琢磨，我给您打听打听。这一打听，第二天他就找云奇来了。云奇说，怎么样兄弟，我还真想到一地儿，可不一定准行，咱们到那儿得防防。哪儿啊？有个方家台，方家台离这五六十里地呢，有一位铁太岁方伯，岁数不小了，占据方家台多年，只不过呢他很少派喽啰兵下山行抢，危害地方。那么云奇也知道方家台有这么一伙匪患，据我想这花和尚会不会落脚于此处呢？哎，也未可知，总是一个线索吧，咱哥俩瞧瞧去吧。那么玉燕子孙新文还有活李逵云奇俩人，艺高人胆大，一夜之间夜探方家台。到了方家台，来到里边一瞧，好家伙，灯火通明，方家台大排宴宴，居中一张大桌上坐着一个上岁数的两年轻的，对脸还坐一和尚。你瞧这和尚哥两个对打一下眼神，行，来对了，大概这跟那花和尚有关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时间的远方》，陈曦作词，董东东作曲，孙楠演唱。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，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，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。我怀念旧日的时光，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，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。我向往春天的暖阳，随一阵风温柔的荡漾，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。在时间的远方，在心中最软的地方，它呵护了我。